我们即将要去创造更多属于我们与他们的故事。所以呢，各位亲们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爱护好你身边的小伙伴们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好，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在为春节开始做准备了，那忙碌的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可以收获满满。可是有的时候呢，尽管再忙也不要让自己太辛苦了。记住一句话，生活呢不要忙得太疲惫，吃的呢不要嫌贵，穿的不要说浪费，心烦了呢就找朋友聚聚会，瞌睡了呢倒头就睡，怎么样？那我如果快点说的话就变成 rap 了是吗？好吧，那心平气和的永远才是最美的，所以呢我们每一天都要保持住自己阳光般的好心情哦。所以呢下面加一首歌曲呢，好心情一定要听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魏佳庆带给我们的好天气。 星座最 lucky， 别管流星，只要天空放晴，相信会有好运降临。你别感染什么坏细菌，走出来让伤口透透气，把湿的心晒干去旅行，你会看见更多风景。什么坏细菌，走出来让伤口透透气，把湿的心晒干去旅行，你会看见更多风景。 所以呢，那就无需多言的懂得默契和友爱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你说是不是呢？那我们就会想说，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比如上班一族每天忙碌于工作，学生一族每天忙碌于自己的学业，几乎都快没有自己的生活了。那所以呢，凡事都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啊，顺其自然，快乐和简单就不难找了，是吧？它就在你的身边，一定要学会去发现它。好了，这个时候呢，跟着我们的节奏再来晃一下。下面这首歌 Right Here Right Now， 掌声送给大家。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啊，在这一天当中呢，对我们上班族来说啊，最痛苦的事儿呢就是每天早起哈。但是呢，你知道吗，如果多睡一个小时，工资就会增加16%。成年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是平均8小时。因为呢，如今近70%的年轻人睡眠是严重不足的啊。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增加工资的16%，这个不是真的老板给你的，是你自己创造的更多的价值。刚才说了这么多呢，也是因为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啊，对于睡眠时间越少的人来说呢，长期平均睡眠时间每增加1小时，你的工作的那种状态啊，或者是说结果效率就会增加16%。所以你知道我们睡得越来越少，然后自己赚得越来越少的原因了吗？是吧？所以呢，好好的保护自己吧，早睡早起才能做到，一是身体好，再一个也可以为自己留下更多的精神，创造更多的财富。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在告诉你，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太辛苦哦，因为那样子看上去会有一些傻。下面这样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或许短暂，或许难堪，生活本该这样，喜怒无常，有大家在。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随它怎么去，再无介意。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悲悲，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卑微，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 对啊，傻子才悲伤呢。所以呢，我们不得不让自己更快乐啊，因为呢，快乐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帅气，或者是说更靓丽哈。好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生活并不富裕啊，也许你也会说你的工作呢，现在目前还不够好，正处于一种困境当中。也许呢，你也被情所困，甚至是被一段感情抛在了后面哈。但是呢，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一定让自己有一个最好的状态，每天都可以好好的打扮自己，清清爽爽的昂起头，挺起胸，面带微笑，因为只有这样，所有的困难见到你，他才会害怕，对不对？好了，下面一首歌来自周慧，我很快乐，听听看吧。 还不错，心情在做有氧运动，快乐悲伤我都能吸收，偶尔变啰嗦是因为感动，忍不住想到处跟别人说，你是多么与众不同。有个情人不错，你刷来的能被尊重，麻烦的事全直接跳过、yeah、常常很冲动跟你要承诺，是因为不安全感在挑拨，你要记得帮我解惑。 没有烦恼，一直没有争吵，让你 天像糖一样甜，冬天飘雪我身边。扶着靠着我的肩，要靠我近一点，但愿你每一天幸福又安全，两只恋人手牵手，谁也不用再跑给谁去追。春天散步，夏天看海，秋天数落叶，每天像糖一样甜，冬天飘雪我失眠，被温暖你的眼，一直在你身边，一直爱到永远，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

也有着很相似的感受的一种歌曲啊，是来自王俊凯带过我们的《幻蓝未来》。那这也是18岁的王俊凯在成年礼上成立了一个公益幻蓝梦想基金啊，用自身的影响力传播公益力量，也表现出了自己对演艺事业的踏实与勤勉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王俊凯带过我们的《幻蓝未来》。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在感情当中呢，很多人都愿意相信缘分，在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在千万年之中，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而是刚好赶上了，这就是缘分，是吗？所以呢，想想看，世界这么大，在这个超过70亿人口的星球当中，能够遇见并且能够走在一起，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呢？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来自王力宏带给我们的70亿分之一，听听看吧。 算命师傅是否都还是搞不懂，我不相信谁能算命运的行踪，他是如此让人着迷的谜，好险你没赶上飞机，我才能遇见你。你是个奇迹，还是我的数学不好？ 是一分之一。 在这首歌当中呢，王力宏唱到，在这缤纷的世界我们多么的渺小，算来算去这几率是70亿分之一我才能够跟你在一起啊。的确两个人走在一起呢，概率真的是小之又小，堪比买彩票的概率哈。所以呢，既然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就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彼此，因为马上就要到春节了嘛，我们这些甜甜蜜蜜的成双成对的朋友们，也要给那些单身的朋友们更多的鼓励，甚至是自己要好好的秀一下恩爱来刺激一下他们了，是吧？好了，那就大家奔着自己的目标好好的努力吧。我是春晖，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那么接下来娱乐最王牌已经恭候大家多时了，所以千万不要转台，我们来一起聆听喽。 I'ma do it like I ain't been done. Can't beat me, I'm a show shot winner. One of a kind, I'm original. I'm so ill, gonna need a painkiller. Feeling the show like a criminal. done. Like I ain't been done. I'ma do it like it ain't been done. On top, only just begun. Better believe I'll be your number one. I'ma do it like it ain't been done. Like it ain't been done. I'ma do it like it ain't been done. On top, only just begun. In my time right now. Better believe I'll be your number one. I'ma do it like it ain't been done. Ain't been done. If my heart be holding on, if my heart be holding on, I'ma do it like it ain't been done. Ain't done. I'ma do it like it ain't been done. I'ma do it like I ain't been done.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